又在登录微博，脸上微笑不知道干什么，后来发现你在发微博，对不起亲爱的，我又在回什么、哦、你对我说两个人相爱要彼此信任的，可我老是怀疑什么，是不是你太漂亮了，你对我说你只属于我一个，怀疑什么你就把它忘掉了，你手牵手，你手牵手，我手牵手，我手牵手，我的大手牵着你的小手，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，我陪你走，你不喊累我永远都不会停歇，给你唱歌，给你唱歌，唱我们的歌，唱我们的歌，写我们的歌，还有小感动啊，认真合张，我们合张，让你了解，不想分开，你是否爱着我啊 baby。我看见你又在登录微博，脸上微笑不知道干什么，后来发现你在发微博，对不起亲爱的，我又在回什么、哦、你对我说两个人相爱要彼此信任的，可我老是怀疑什么，是不是你太漂亮了，你对我说你只属于我一个，怀疑什么你就把它忘掉了，你手牵手，你手牵手，我手牵手，我手牵手，我的大手牵着你的小手，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，我陪你走，你不喊累我永远都不会停歇，给你唱歌，给你唱歌，唱我们的歌，唱我们的歌，写我们的歌，还有小感动啊，认真合张，我们合张，让你了解，不想分